若

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北京市大兴区的政府官网近日公示了新机场北线高速公路东西沿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报告显示，新机场北线的高速东西沿计划年底前开工，2017年的7月建成通车。中国海军远防编队15号回国，圆满完成了亚非欧20国的访问任务，创造了人民海军历史上出访时间最长、访问国家最多的新纪录。第122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近日在广州开幕，展位总数呢超过了6万个，境内外参展的企业超过2.5万家，预计将有来自2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到会。超级杂交稻亩产创世界的新纪录，平均亩产1149.02公斤，即每公顷17.2吨。从页岩气到可燃冰再到干热盐，今年以来我国非常规能源的发展获得了多项重大突破。中国田径社协会透露，将于11月至12月面向全球的华人进行部分的项目优秀田径人才选拔，目前的报名窗口已经开启，将于11月31号结束。南京农业大学的运动减脂课引发网络关注，同学们在课上运动减肥，减掉原来体重的7%就可以打满分，曾有学生一年减去51斤。北京居民的期望寿命16年增4.57岁，达82.03岁，仅次于冰岛、日本、瑞士等13个国家和地区。2030年，北京人均的期望寿命将超过83.4岁。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抚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茶墨有喝光早变酸，兜圈那缠绕怎么可算短。

遍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紧紧的爱吧，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2006年，辛弃因为结婚及待产而短暂的告别了乐坛。2007年回归乐坛的他，即推出了这张专辑《八分之三》，其中的第一首歌《钟无艳》邀得林夕作词，借传说中的人物钟无艳之名来抒发在音乐爱情路上面对波折的积极情绪。感情呢，拿捏的精准，旋律层层的推进，高音部分表现自如，从而呢也让大家再一次的感受到了谢安琪亮声的实力。频道这首歌曲来自于谢安琪。钟无艳， 其实我怕你总夸奖高估我坚忍，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无人及我用自绝重拾了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

小小的离去，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 九六九微笑提示， 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这个问题虽然小，但生活里很多人都不在意这种细节。其实生活无小事，即使是手机充电，一样也有讲究的。那在了解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另外一个概念，叫做电泳。电泳是指超出正常工作电压的瞬间电压，也称瞬间脉冲电压。它是电路当中出现的一种短暂的电流，持续百万分之一秒的一种剧烈的波动。当我们的电器接触到插排时出现的火花，也就是电泳了。那因此市面上呢会出现一大批抗电泳的插排，这样的话你的手机充电先插电源还是先插手机都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如果你使用的是普通的插排，那就要看你的充电器是不是原装的了。在使用原装充电器充电的时候呢，先插电源还是先插手机，其实对手机本身没有什么影响。如果是非原装的充电器，那结果可能就不太一样了。这个时候先插手机的瞬间呢，会产生比较大的电压脉冲，这也可能会给你的手机带来危害。所以说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插排或者是充电器，先插电源都没有产生脉冲电压，相对来说更加安全。那同样的逻辑，在手机充满电之后也要记得先拔掉手机，因为在拔充电器的瞬间呢，充电器容易产生反向的瞬间电流，此时如果不是先拔手机的话，也有可能对手机造成伤害哦。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记得下次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先插电源后插手机，充满之后先拔手机后拔电源，这样才能够延长手机电池的使用寿命。 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